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帮敌行动，编剧徐大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五集，海上骑魔影。 持枪在逃犯王强被公安局抓获后拒不交代。这天803重新提审了王强。 你是王强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说一句话？你应该知道，有人想暗杀你，是我们公安局的人把你救出来的。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啊，难道你还想为那些犯罪分子做替罪羊吗？ 王强，我们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你还年轻，犯不着为别人顶罪吗？ 你们杀我吧，我什么也不说，我不想活了。 不，你不想死，只是你无法摆脱死亡对你的威胁。王强，现在我们网开一面，给你一条路走，你却不想走。那你想一想，等着你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让我再好好想想。 对，是我。知道了，我通知他马上赶到。 怎么？时间到了？ 哎，石溪，来，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们来催了。你此番行动需要万分小心，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现在梁达正在码头等着你的， 放心吧。 王强，现在你可以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犯罪经过都交代出来了吧？你听着，我告诉你一个实情，你的恋人萧晴和他的哥哥萧东不但抛弃了你，而且企图杀害你。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隐瞒实情？ 我 问你，瘸子胡忠的死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夺走他私造土枪的那天晚上，他被人用乌头碱给毒死了。你想想，会有什么人下此毒手？ 我实在不知道他死了。 那么你看这个人，你总不会不认识吧？ 我不明白你的话。 王强，那天你在老城隍庙 跟那个捏面人的老头接头的事儿，就这么几天，不至于忘掉吧？ 我交代，那天我去老城隍庙，是找了那个捏面人的人，他叫范科。 老和尚，手艺真不赖。 见笑，见笑。你是压铁锅吧？我知道了。 你眼力也不错，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 是悄悄叫你来找我的吧？ 不错，是他叫我来的。他把你的底都告诉我了。你说那些值钱的金币在哪儿？ 我哪晓得什么金币？告诉你吧，你去转告阿萧和金唱片，邦迪这生意不做了，你也把枪扔掉。 哼，滚你妈的蛋，老子回头再来找。 王强， 哎，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我就知道他叫范科，绰号老和尚，是萧东的干爹。 萧东的干爹 啊？ 说下去。 我从劳改处逃出来以后，找到金唱片和他的哥哥萧东。萧东说为了感谢我为他顶过罪，给我一笔大生意做。他拿给我看一本杂志上撕下来的复印件纸头，说是一条名叫邦迪的船正在上海，船上有192块金币，还说谁都不知道藏在船的什么部位，但是许多人都在动这个脑筋。小东说只要得到10块这种金币，这只船的外国老板就可以负责他的一生的吃喝用，因为这种金币是这个老板的传家宝。 你看是不是我手上的这种小圆币啊？ 就是他，胡忠身上也有一块。 还有谁有这种小圆币？ 听萧琴说黄良有3块，还有萧东好像也有。 你再想一想，还有谁有这种小圆币，或者还有什么人想得到这种小圆币？ 我想想。哦，想起来了，瘸子胡忠那天跟我说起过，他的一个同学在船上做事，这次啊正好上这条横风轮，也想趁着机会捞一票。 叫什么名字？ 这我真的不知道。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忘记的？ 正当803审讯王强的时候，沈西奉命和梁达登上了赴广州的横风轮。此刻他们俩坐在船上的酒吧里，似乎在细细品味这次出航的滋味。 再喝点什么？ 你倒真有心思，一杯连着一杯喝。 我喜欢喝饮料啊，这一生啊也不知喝了多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常常捧着可口可乐罐头。有一次上课也这样，老师一生气啊，把我喝剩的罐头夺去，他自己喝了。 去你的，你这小子吹牛不打草稿。 人人都有怪癖，唯有自己不知。 哦，结论倒算是深刻。 嗯，哎，你看谁来了？ 长头发，下巴上有个黑疤痕，是他。 旁边他有一个女的，是不是就是金唱片呢？ 没错，跟我手上这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哎，叫他出去和程景打个招呼。 嗯， 我去打探一下。 好。 哎，这不是金唱片萧琴小姐吗？啊，是不是赏个脸给大家唱一个啊？ 你是谁？啊，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就像你边上的这位先生，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一样吧？先生，你说对不对啊？ 你在说什么？听都听不懂。 喂喂喂，你什么地方来的？ 你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啊， 你这小子出口伤人，调戏人家小妹妹啊！你有本事把老阿哥拍拍母子。 都是出门人，何必大眼瞪小眼呢？ 妈的，跟我出去走一趟。 干嘛出去啊？ 没种。 好啊，胆子还不小啊。 胆子不小，我还要揍你呢。 他妈的，让你也尝尝味道。 不准在船上闹事。 彻 底同志，这小子是流氓，调戏女人。 我看你眼睛出毛病了。 好了好了，你还有你啊，跟我到值班室去。 去就去。 哎，走吧，走吧。你就是开饭店的二老板黄良，是不是？ 你是？ 我们是公安局的。 啊，跟你一起来的，有哪几个人？ 没有谁啊。 好了，别演戏了。我们早就盯上你了，快说，你上船的目的是什么？ 到广州去。 老实告诉你，王强交代了所有情况，你还想继续做金币梦吗？ 告诉你黄良，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劝你趁早交代，这才是出路。 我是想在船上弄几块金币。我 问你，杀害瘸子胡忠的是谁？ 我不知道，我可没杀，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程警同志，把这家伙押起来。 好的。喂，跟我到隔壁房间去。 梁大作家，我马上把情况向803通报。你去休息吧，有情况啊，我再来找你。 那好。 第二天，沈西在甲板上碰到了梁达。 哎，沈西。 哟，梁大作家，早啊。 早。怎么样，跟803联系上了吗？ 根据803的来电分析啊，这次所谓的帮敌行动，实际上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团伙犯罪。 什么？两个犯罪团伙？ 对，一个是以肖东为首的团伙。 肖东？ 他们是听信了波迪尔大酒楼总经理科克波格曼5年以前虚构的一篇专访文章，专门来船上找金币的。那篇文章说，邦迪伦被强行拍卖时，船上留着100多块金币呢。 那他为什么要虚构这件事？ 鬼知道。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发家起来的第一艘大船被迫以75万美元拍卖，这心里啊又疼又恨，故意寻找事端，叫邦迪伦不得安宁。 哎，沈西，我听说胡忠身上那块所谓金币经化验发现只是镀了一层特殊的纯铜。 是啊，总有鬼迷心窍的家伙存在嘛。 那么另一个团伙呢？ 另一个团伙还不完全清楚有多少，但是初步判断肖东和胡忠是其中的成员，这背后恐怕还有一个更狡猾的团伙。 这么说来，肖东这家伙是双重团伙分子。 哎，别说了，有人过来了。 旅客们，温州到了。温州是浙江东南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地处瓯江下游南岸。温州最早建于宋。 梁大作家，你看谁来了？ 谁呀？ 803，看见没有？ 哟，真的！ 哎呀，穿着一身西装，好潇洒啊！ 是。 哎，沈西，梁大， 803， 辛苦了。 你好。 刚从上海乘飞机过来啊！来来来，接到你们关于黄良的口供以后啊，我们立即布置了追捕力量。半个小时以前，温州公安局在一家旅馆里抓获了肖东。 真的？ 肖东被捕了？ 从他身上搜出了三枚装有乌头碱的针筒，据初步审讯，证实胡忠是他杀害的。 嗯， 他为什么要杀胡忠？ 因为胡忠不听劝告，还背着他们做枪支买卖，而且这次卖给了正在被公安部门捉拿的逃犯王强，还把他们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王强。 哎，你说的他们有几个人？ 这个劫船团伙的头目是那个老城隍庙捏面人的范科 啊。 他很狡猾，知道事情很快会败露，就向江西一带潜逃了。我们已经跟江西公安局联系了，并且发出了通缉令。 那他们劫船的目的是什么呢？ 据查，范科是一名企图叛逃的特务分子，他利用了科克博格曼的那篇文章，网罗了一批贪财亡命之徒，在横风轮上，也就是原来的邦地轮上，进行了多次海上谋杀和破坏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劫船叛逃。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行动？ 劫船团伙骨干肖东已经被捕了，据他交代，船上还潜伏着另外一个劫船分子。 哦， 不过他们都是跟头目范科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在船上的这个人是谁。 哎，会不会是萧琴或者黄良呢？ 嗯，这两个人都不是，他们上船是做什么金币梦的。当然了，一旦劫船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帮凶了。 哎，八零三， 嗯， 船起航以后不久就要经过台湾海峡了，我们要尽快挖出潜伏在船上的劫船分子啊。 对，现在啊，必须把黄良放出去，让他和萧晴见面，同时咱们拨出一条通知。 通知， 来来来，我们拟一下稿子。 哎， 好。 各位旅客，各位旅客，现在播送横风轮乘警队的一项处理决定，现在播送横风轮乘警队的一项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如下：为了保障横风轮上正常的秩序，对于在酒吧内打架的两个人，经过教育后各给予罚款50元的处理。希望各位旅客协助我们横风轮做好航运服务。 罚了你50元。 现在 哎呀，我说梁大作家，我看803一上船，你好像就有了精神力量。 去你的！ 不但不那么紧张，而且还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你又来了。 石进，注意，有人向黄良走过去。 嗯，是船上的工作人员。 你看，他跟黄良说话了。 这混小子，我审他的时候，他没提及过这个人吗？他们定惯写事了， 快跟上去。 是。 站住，都不许动。石进，把他手上的针筒拿下来。 嘿，二老板，你这混账小子，对我不说实话啊， 差一点要了你自己小命。 我不知道他会对我下毒手。 没想到吧，李林，你这个海员中的败类。 嘿，把罪犯都押下去。 是。 803，这是刚来的电船。 嗯。哎，沈西， 嗯， 江西方面来电，发现范科的行踪了。 哦， 我们得尽快的赶到江西去。 我们总是来去匆匆啊。 船又要起航了，我们要踏上新的航程了。 交 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播送的是《邦迪行动》第五集《海上琴魔影》，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钦演播，梁达由姜玉玲演播，张坤由雷长喜演播，王强由王肖兵演播，黄良由刘晓庆演播，老杨由佘晨光演播，萧琴由费丽君演播，伯格曼由顾鲁峰演播，范科由严崇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玉珠、曹毅、连书良、肖丹、李俊峰、朱少俊、张宁、邵华、方健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搏斗，编剧方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境，忠诚的八零三，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第一集，钓饵。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衍生物。炒卖外币的黑市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悄悄地在上海华侨商店、免税商店、外汇商店门口出台亮相。陈世海就是这群倒爷中的一个巨富。他71年插队落户，80年并退回上海，82年开始在静安寺一带摆地摊做小本生意，83年倒卖外烟，85年踏进外币黑市，到了89年竟成了一个拥有几十万人民币的暴发户。可是正当他拥有所追求的一切时，死神出其不意地找到了他。 下车。 这是哪儿？ 国良，你把车停到后院去，快下车。走。 这什么地方？ 少啰嗦， 快走。快。进去。 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不，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少啰嗦，你快坐下。 我要出去，让我回去。 既然来了，要走就没那么容易。 让我走，听见没有？让我走。 你给我坐下。 你们这群骗子。 丁勇啊，是田小姐来了吗？ 啊，是李涛。 啊，田小姐，哦，请原谅冒犯你了，你还记得我吗？ 找我什么事？ 哦，找你帮个小忙。 就把我骗到这儿来？ 误会误会，这漆黑的夜晚，僻静的农家小楼与田小姐你出入的宾馆真是有天壤之别呀。你岂肯大驾光临呢？ 告诉我这什么地方。 这对你并不重要。 我要控告你们。 没那么严重吧。田小姐，你也并不怎么干净啊。我看咱们还是废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就想借用一下你与陈世海的关系。 你们想干什么？ 不用那么紧张，小事儿一桩。嗯， 哎，哦，车停到后院了。 嗯，关亮啊，你先休息一会儿，说不定待会儿还得出车接人呢。 好的。 田小姐，你不是早就想出国碰碰运气吗？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合作。一个月以后就能拿到签证和护照。 哪个国家？ 洪都拉斯。别看是个小国，一年以后这种护照在世界是通用的。 多少钱？ $5,000。不过再加上这一年的生活费用。 我没那么多钱。 问题就在这儿，否则还用把你请来吗？ 你们想在陈世海头上打主意？ 啊，这回你跟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你们想怎么干？ 这对你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只要动动你的小嘴儿，其他嘛就交给我们了。一个月以后，你就能够躺在洪都拉斯的黄金沙滩上，享尽人间的幸福。 我不懂你的意思。 哎，这很简单，你马上打个电话给陈世海，说你一个熟悉的港商急于要抛出一批港币，要他带20万人民币马上赶来。 哼，这办不到吧。 嗯， 他不会带那么多钱来冒险。 哎，这办得到，只要你肯开口。 不，你打消这个主意吧，我也不想出国了。就算我们不认识。 坐下。 既然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我们能留下你这个活口吗？啊，要么咱们合伙干，要么你就死在这儿。想想吧，你还那么年轻。 我不干。 我告诉你，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你要理智些。丁勇 啊， 让他清醒清醒。 那你要干什么？ 怎么样，田小姐，我想现在你不会再说一个不了吧。 你们想把他怎么样？ 你别为他操心， 他的钱也是不义之财。 你们想把他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事儿，你甭管。啊，快说他的电话号码。 你快说他的电话号码。 258-0058。 来，你把电话寄给他 啊。 田小姐，现在就看你的了，照我的说，懂吗？你就说现在有一笔生意。 是海，是我。 田玉啊，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今天晚上没来呀？ 我有件意外的事。 什么意外的事啊？我说你马上来啊，听见没有？ 不行啊。 怎么了？ 哦，有笔生意。 这么晚了还谈什么生意啊？你来了再说啊。 不，恐怕不行。 哦，非要今天晚上啊？ 对，恐怕是的。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们公司有位外商，急于抛出25万港币。 是吗？这么大的生意啊，还是明天再说吧。 他明天要飞北京了，价钱很合算的。 他出什么价呀？ 20万人民币。 他人在你们公司吗？ 不，哦，会派车去接你。 好，你等着我啊。等办完了事，我们一块儿回去。嗯， 你就等在瑞派登宾馆门口。 嗯， 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会来接你。 好，我马上就来啊。 广亮， 哎， 你赶快到瑞派登宾馆接陈世海。 好的。 啊，田小姐，现在咱们可是一伙儿的了啊。丁勇， 哎， 拿酒来。 好。 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你们准备怎么处置他？ 这你就甭管了。 我要知道。 哎，喝吧。哎，田小姐，你只要把他请进来，你的事儿就完了，就等着拿你的护照签证吧。 我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哦，别那么感情用事，你们的关系我了如指掌，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不不，你们千万不能伤害他。 那只要他理智些，他就会明白我们要的是钱，并不是他的命啊。况且我们还只是借用一下，怎么样，这回你该满意了吧？啊。丁勇， 好， 你带田小姐到楼上先休息一会儿。田小姐，看来今晚你只好委屈留宿在这儿了。 田小姐，跟我来。走啊，想让我抱你上去？ 走开，别碰我。 事隔两天，一个钓鱼的老农在黄浦江上游一座废弃的桥下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旅行滑轮包，立即通知了公安局。803和沈西马上赶赴现场。 对不起，让一让。对不起，让一让。 画了下，你看。 就是这个黑色的滑轮包吗？ 是的。 这半截尸体就是用玉罩裹着装在这个包里的。 是的，玉罩是新的，人造革黑包也是新的，包高80公分，是牛头牌，现场已被破坏，没发现任何痕迹。 嗯，应该还有一个。 我们继续在河边搜查呢。 哎，法医呢？ 喏，在那边。 啊，杨法医你好。 哦，803你好。你好沈西。 你好。 哎，怎么偷闲躲在这儿抽烟啊？ 我在等 等另外一个黑包。 我知道不会很快找到的，不过我在想，凭着男性下半身尸体能不能做出一个较全面的判断。 沈西你过来。 哎， 立即跟水上公安局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摩托艇前来协助，扩大水面搜查范围。 是。 803， 嗯， 你能肯定另半截尸体也甩在这儿吗？ 我想应该在这儿。是，应该在这儿。 死者的腹部留有疤痕，开过阑尾炎。 嗯， 腹部有颗黑痣，皮肤白皙，其他无可奉告。 那么肢解尸体用的是什么凶器？ 嗯，不会是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用的手术刀。 嗯， 估计是把刀刃较薄的水果刀或者西瓜刀。凶犯是或十分狠毒的亡命徒，你要留意啊。 我明白。 这碎尸还比较新鲜，不会超过48小时。就这些了。 嗯， 我看目前我不会对你有新的帮助。怎么，你准备留下？ 是 啊。找到后立即通知我吧。 嗯。 水上公安局经过两昼夜的搜查，于9月9日清晨又打捞起一只黑包，两只黑包一模一样。经过杨法医验证，死者是遭突然袭击后丧命的。死者颅骨左侧洞穿性骨折，死者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6。黑包里除了死者的衣物外，还发现了肢解尸体的西瓜刀。 校长，立即向全市派出所发出通知，查询近日内失踪人员。 是，803。 沈西， 嗯， 我们走。 哎，803， 嗯， 你还在想什么呀？ 你说说看，这是谋财害命呢，还是情杀呀？ 我觉得两者都有可能。 你小子，只有一种可能。 803，刚才有你的电话。 哦，哪儿打来的？ 一个女的。 哎，803，一定是梁达。 留话了没有？ 挂了，一听说你不在就挂了。 啊，谢谢。哎，小王。 哎， 如果待会儿再有人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 知道了。 沈西， 嗯， 你又给他通风报信了？ 哎，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这个案子不能让他插手。 为什么？ 我不希望他卷进来，懂吗？ 我懂，可是你要知道这个…… 别说了，如果你想找清闲，就别干这个事儿。来，把现场记录给我。 啊，给。 嗯， 哎，还有什么事没有？ 你抽吗？ 不抽。 嗯，去问问小张，近期内全市失踪的人员搞清楚没有？ 好吧。 哎，我跟你说没人呢。 不，他在。 哎，你不能这样，我们这儿有我们的制度。 他肯定在。 哦， 你看，我说他在吧。 803，你看。 好，没关系，你去。 怎么想把我甩开？你的部下对你倒是挺忠诚的，忠诚到了为你说谎。 梁大，纪律对我们这儿的人来说是入门的第一条，不仅行为，还包括想象。这对你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吧？你们是愿意闯哪儿就闯哪儿，满天飞。 这么说，油嘴滑舌也是你们的必修课了。好了，我不是来跟你斗嘴的，我只是感到最近几天你们这儿的气氛有点不一样。 哦，是你职业的敏感吗？ 哼，你们习惯于捕捉人物的特征，而我则习惯于观察。 还包括我。 不错、啊、包括你想干的一切。 恐怕这回你要失望了。 怎么？ 就这回事儿，此案无可奉告。 哦，这倒使我更感兴趣了。 我对你的猎奇心理和冒险精神倒是很欣赏。 谢谢。 哎，但是很可惜呀、啊，我没法满足你。 803， 嗯， 你们这是怎么了？ 好吧，我走。我在这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是吗，沈西？ 我 再见。 哎， 沈西。你站着！ 我不明白，你到底是…… 今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安营扎寨。 你这是跟你自己过不去。 只敢告诉我，这回我们遇到的对手是我凶残的亡命徒，说不定还会有人被害。喂，我是803。什么？怎么到现在才上报呢？嗯？我马上赶到。石溪 啊， 走。 哎，这是失踪人员名单。 哎呀，晚了，搁到我的桌子上，快走。 好吧。 根据派出所提供的线索，803和沈溪来到了一个失踪者的家里。 请问方玉珍老太太在吗？ 我就是，你们？ 我们是公安局的，了解一下你儿子失踪的事情。 哦，快请进屋说吧。 好。 请坐。哦，我去沏杯茶吧。 哦，方老太太，您不要忙了。来，您坐。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儿子是几号失踪的？ 9月4号晚上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家。你们有他的消息吗？ 你5号就报了案？ 是的，他一般不在外面过夜。5号一早，我叫他儿子给他打过call机，可是没有回音。 有可能到外地去吗？ 不可能，他外出会告诉家里的。 那么单位联系过了吗？ 他没有单位。 嗯，他什么时候走的？ 那天电视台刚播晚间新闻，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那么你听到说些什么？ 我听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他拿了个文件包，只说很快就回来。 那天晚上他穿什么衣服？ 浅蓝色的 T 恤衫。 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吗？他 年初二的时候他开过阑尾炎。这么说，你们他是不是？ 方老太太，您能不能跟我们去认一下？啊， 这不可能，他怎么会？我的